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89集，梦线。清早，阳光特别的明媚，天气甚好。月瑶和陈星带着一帮下人准备好了早饭。包大人和太师一大早就起来了，坐在院子里和应天府尹一起喝茶吃早饭。应天府尹叫易贤，40多岁的文官，相貌堂堂，斯文干练。应天府不是小地方，府尹官拜正三品，经常要进开封述职，所以他和包大人还有庞太师都很熟悉。易贤是标准的文官，两榜进士第一名，直接入仕，不到20岁就开始做官。因为他是应天府本地人，所以先是到了应天府的几个县城做县官。别看是个文官，但是属实干型，表现出色，深得民心。上一任府尹的案子牵连到太多人，基本上所有地方上年长一些的官员都牵涉其中，朝廷需要选拔一位和刘天完全没关系的官员来接任，于是年轻的易贤就被推荐暂代府尹一职。后来适逢先皇驾崩，于是他就一直做代府尹，做了好多年。赵祯亲政之后调整地方官员，发现此人年轻有为，就索性让他做了应天府尹，一直做到了今日。说起来也巧，易贤考进士的时候，甲科和乙科的阅卷人都是包拯，也正是包拯评了他两个第一，而推荐他做代府尹的又恰恰是当年来应天府查案的庞吉。包拯和庞吉这么巧，正是易贤的两位伯乐，也正因为以上的姻缘，三人关系甚好，易贤称二人为恩师，自称学生。易贤与包大人和庞太师一起坐在院中吃早饭，谈起了城县的案子。原来半年前开始，有人绕过城县衙门，直接告到应天府衙门，说城县的刘仙人是个骗子，建立邪教，害人不浅。易贤原本以为刘仙人只是普通的江湖骗子，这年头从看手相的算命先生到驱鬼捉妖的茅山道士，假的自然是多过真的，因此他就派人送信去给城县的县令，叫他仔细调查。可城县县令答应的挺好，后来又没了音讯，他派人询问，就说证据不足，正在调查中。可后来有些人告诉易贤，刘仙人还害死过人命，手法极端又残忍，这才让易贤重视了起来。之后易贤派了不少人调查，可刘仙人做事谨慎且手法高明，再加上信徒隐瞒不报，因此能掌握的线索还是有限。易贤曾经两次直接抓捕刘太炎，到堂上与告他的人对质，可他拥趸太多，又罪证不足，都没有成功，反而那些信众不断骚扰原告，最后害得原告撤状不告不说，还要搬家避难，事情不了了之。易贤听说包大人要出巡至此的时候，就准备将刘太炎的案子提交给包大人，没想到包大人的出巡队伍在城县待了一天，刘仙人就被抓了，还没造成骚乱，易贤是佩服得一塌糊涂。包大人还询问了一下应天府的状况。 应天府倒是没有这样大规模的信众，不过也有一些相信的，但是没传播开来，我已经派人详查了。 说实话，看了刘仙人自己供述的那些罪状，易贤也觉得触目惊心。随后包大人又问了许县的事情。 红鹰谷我倒是真没听说过，红鹰寨我倒是知道。 易贤说话间，院门口展昭他们来了。众人多日赶路都有些疲惫，特别是今早睡了一半就被展昭的惨叫声惊醒了，所以看着都不算太有精神。小四子坐在赵普胳膊上还在打哈欠，展昭除了没睡好肚子饿之外，还在纠结早晨那个梦。 为什么会做这么诡异的梦呢？不好的预感。 易贤给赵普行了个礼，赵普点点头，他们都在朝中见过，不陌生。展昭看到易贤就唤了一声：“ 师伯。”“ 嗯，贤侄有些日子没见了。” 易贤似乎也和展昭很熟，跟他打招呼。众人好奇问，这才知道易贤和展昭的爹展天行竟然是把兄弟。展天行是生意人，买卖做得挺大的，而且乐善好施，经常出钱赈灾，两人几十年的交情了，所以展昭从小就认识易贤。“ 你可算是回来一趟了，前几天我跟你爹碰面的时候还说起过你呢。” 展昭嘿嘿笑了笑，也有些不好意思，他是好久没回家了。殷侯从院子里溜达出来，正好听到嘟囔了一句：“ 不孝子啊，随他娘。”“ 哦，老爷子风采依旧啊。” 易贤给殷侯见礼，殷侯对他点点头，这人他认识，是那个拐走了他闺女儿的臭小子的把兄弟。展昭瞄了殷侯一眼，殷侯瞪他：“ 瞄什么？一年回不了几趟家，不是不孝子是什么？”“ 好男儿志在四方。” 展昭话刚出口，从他身边走过的白玉堂凉飕飕留下一句话：“ 你是好男儿痴在四方。” 展昭眼皮子一抽，回头正对上白玉堂的脸，那耗子英俊无敌的脸上有明显的两个黑眼圈。展昭尴尬，气焰立刻没了。事关今早，展昭噩梦惊醒之后，就对白玉堂上下其手了一番，然后不明不白又钻回去睡了。白玉堂就这么睁着眼睛到天亮，搞不懂展昭是怎么回事，然后又是怎么个意思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午夜没睡饱，导致比以前更加慵懒，以及面瘫，以及不想说话。“ 哦，这位就是白少侠呀。” 白玉堂也不废话，对他一拱手，随着展昭叫了声人：“ 师伯。”“啊，好好，天行总跟我夸下你呢。” 说话间，白福跑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两个酒坛子递给易贤：“ 易大人，这是陷空岛的土产，专门治疗风湿痛的。”“ 这……”“ 哦，少爷说展老爷跟他书信来往时提过，他把兄弟是当官的，年轻的时候治水灾，双脚在水里泡太久，所以风湿一直治不好。这个治风湿可灵了，我家大夫人也是神医来的。” 哦， 易贤赶忙道谢，脸上的笑纹都看到了。公孙在一旁点头：“ 卢夫人做药酒是药王真传的本事，我都做不出来的。这个药酒是治疗风湿里面最好的。” 易贤又忙着道谢，白玉堂礼貌地回了一句：“应该的。”众人此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白玉堂果然不是省油的灯啊。展昭坐在一旁吃着早饭，有些纠结：“ 我爹都不跟我说的事情，竟然跟白耗子说的那么详细，太没有存在感了。” 展昭正啃筷子，小四子往他碗里加了个小笼包。“ 猫猫，你今早叫什么？做噩梦了吗？”“ 你别提了。”“ 说到梦， 太师问了一下易贤许仙的近况，易贤闻言倒是严肃了起来。 说起来，也实在是有趣又蹊跷。以前许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，来往商贾多，但是居民少，规模也不大，就好像是一个大型的驿站一样。可最近几年人突然就多起来了，还多了些背景复杂的江湖人，或者干脆是贼寇强人，地面上就不太太平了，时常出官司。而最奇怪的是，这许县还多了个花名。 花名 叫梦县。 梦县。 嗯，听说呀，到了许县，特别是在许县过夜的人，特别容易做梦， 而且梦的是稀奇古怪的，难分真假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都看庞太师。太师当年也是在许县做梦，梦到了那鸟人邪雨。 都做些什么梦啊？ 包大人问了一个在易贤听起来有些怪异的问题。 这梦每个人都做的不一样吧？还是说这里头有什么蹊跷？ 哦，你既然这么问，莫非有什么蛛丝马迹？ 不瞒二位师爷，学生府里原本有几个来自许县的衙役，但是后来纷纷辞官回许县种田去了。 种田？ 众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放着衙役这能拿新俸的官职不做回家种田？ 这些衙役还都很年轻，没理由卸甲归田。应天府的衙役虽然不算多肥的差事，但也是好差，比种田好了不知道多少。我起先呢没在意，但是后来发现这些衙役都是回家探亲之后突然说要辞官的，于是我就问了一下跟他们一起当官的衙役，他们都说这几个人回许县一趟后都神神叨叨的，说什么天底下有的是大富贵，做衙役辛苦又不赚钱还危险，反正也要冒风险，不如大干一笔的，日后说不定就飞黄腾达了。 那几个人都这么说吗？ 具体的话不一样，但我听着他们身边人的转述大致都是这么个意思。哎呀，再想想许县突然聚集了这么多江湖人，而且不少都是专门发横财的强人，这些人干嘛聚集到这个小县城呢？ 众人都看了看太师，又联想到了刘太炎之前说的那分不清真假的梦境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